喂，帮帮手，试试麦先，群众先。 OK，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迟啲份唔该试麦啊。 来吧，我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 应承。喂，够啦，够啦，够啦，够啦！你咁中意唱歌咧，不如去学咗先，至翻嚟再唱啦。 哇！知大调流行歌曲唱歌训练班，六人一班小组教学，每堂1.5小时，仲有私人教授。报名查询揾骆先生6372-0933，或者 Facebook PM 同埋 email 知大调。快啲去啦，迟啲饭。 OK， 报名咯，啦啦啦啦啦， 够啦。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我是朱大调。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大家好啊，又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蓝天雪地啊。咁啊，我哋有咩人喺度呢？有我呢个印第安纳嘅香港区代表阿谦啦， 有我夏萨特啊， 有我呢个热火代表阿 Kit。 你咩热火代表？你韦迪代表啫。 咁韦迪咪真系热火咯。 欢迎阿 Kit， 你好啊，你好啊Kit。 阿 Wilson 啊，仲有今日又齐晒脚喺度啦。咁我哋今个礼拜新聞就我覺得好集中嘅，其實就當然我覺得係高比就續約啦嚇，呢單新聞咧咁係成個 N， 即係我諗絕對唔係淨係湖人啊嘅管理層啊球迷開心，我相信 NBA 都樂見到係咁樣嘅事嚟嘅。 呢單新聞都嚟得幾突然喎，即係通常呢啲人喺度即係有啲續約新聞呢，通常就會審啲風聲啦，又話會即係啲記者嘅朋友又會訪問下你會唔會續啊，講一輪啊，吹一輪花生啊咁㗎嘛。啊咁但係今次又唔係喎，今次都嚟得幾突然㗎喎。 好低調，好突然㗎喎。因為學你話齋之前呢係一啲風都冇吹出嚟。 係啦，經理人又冇做嘢。 睇個新聞已經嘩幾條友仔笑騎騎喺度簽約啦，喺度喺度喺度。 即係已經成事咗先至公布囉，呢、這個就係、 是。啊就係、是、啦，佢簽咗先講出嚟。呢、這個 仲要高比係即係通常係人哋通常續約呢就可能係佢發揮得好啊或者點，又唔係喎，今次就係高比養緊傷。咁啊，即係可能都仲係喺醫生嗰度覆緊診嘅時候，叮咚又咁彈支筆出嚟，咁就話續約咯喎。 所以咧，哇！即係呢一單新聞咧，喺呢個禮拜啊 NBA 咧，好不斷重複，不斷重複，亦都好多人插嘴，球員又好，周邊即係阿 Kobe 嘅朋友又好，Lakers fans 又好，哇！主要非常之多意見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兩邊嘅即係好與唔好嘅意見啦，我都聽到。如果唔好嘅嚟講咧，老實講，即係幾難聽嘅。 或者我哋講啲 fact 先啦，份約嘅內容係點先？ 如果淨係講份約嘅內容咧，就緊要啦。份約嘅內容兩年就價值4850萬美元嘅合約啦。係。咁就係一年頭嗰年就2350，跟住就2500嘅咁樣落去兩年。 就兩年就4800幾嘅。 4850啦。咁就係連埋佢，即係而家打緊呢季啦。其實 total 即係仲有三年約啦。佢同 LA 就。 哇！呢份約都肥唔肥咧？ 哇！如果對於呢、這個年紀嘅球員，直情係一個頂薪嚟嘅。我相信你喺聯盟，你揾下呢個年紀嘅球員啦，冇人會代到2000萬啊，講緊2000萬以上啊嘅年薪。咁嗰陣時佢除非你係 Jordan 啦，係啊，咁唔係去到嗰個級數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嘅。你而家譬如打到阿 KG 同埋阿 Paul Pierce 都即係資歷係有嘅。咁、啊、但係唔係佢嗰個境界啊，我覺得即係呢個傷之前嘅境界咧，起碼係咁啊，講係千零萬咁樣。咁但係去到呢個價就因為係個價錢嘅問題，去到平均啦，2400萬一年啦，平均。咁啊，去到呢個價錢咧，係令人哋點解會咁多輿論嚇、啊、講呢單嘅張藥啊？嘅一個主要嘅argue嚟 嘅，或者我哋又去聽下啲即係一啲球迷正反兩方嘅意見啦。咁我哋首先咧就揾咗一段聲帶咧，就係一啲球迷，咁佢都係 LA 球迷嚟嘅，咁但係咧佢就覺得Kobe 咁樣咧就即係佢有啲不滿，我哋聽下點講啊。 好， 喂， 喂喂大佬啊，你啊一个 copy 即系我系好欣赏你，咁即系你帮我哋真系攞咗好多指环嘅，喂咁大家点先？喂你一个人，你攞咗三分一份约咯，咁即系我哋嚟紧呢几年都系睇你赚大钱啦，咁即系我哋唔使冲冠噶啦，系咪先？即系你谂住点啊？剩低嗰啲钱夹几个卡拉苏同你打埋嗰几年波等退休啊？咁即系我哋呢几年就入嚟买飞陪你等退休嘅啫，攞唔到冠军噶啦嘛。 哇！咁呢个球迷其实佢讲嘅，我觉得冇。即係冇錯嘅，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喺嗰個成個環境裡面咧，一大撮人啦，唔係一小撮人啦嘅一個其中一個 concern 嚟嘅，就係話你只腳都未好翻，我未見到你俾啲咩表現喎，我就俾張肥藥你，會唔會冒險咗啲啊？一陣出嚟你打兩下右跛咁點算咧？其實我呢、這個風險係好高， 同埋好多人都會諗一樣嘢，就係話喂你高比。即系能力系有嘅，咁但系你攞咗咁份即系攞咗一份咁肥嘅药，简单地嚟讲，我哋一家四口咁啊煮两粒米，咁阿哥都食咗大半粒啦，咁另外几个食咩？你明唔明？即系我知道你系阿哥啊，有发育期系要食多啲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而家即系我哋顶薪系咪去到6000万美元到啊？即系 NBA 嗰、那个， 其实就每年调整啊，我睇咧就话。下年其實佢哋嗰個薪酬嘅上限咧，成隊波大約係6500万左右啦。 哦，你計計條數啊！ 這個未定啊，但係你預係 6500万， 唔會多好多。 如果六千， 佢一定佔咗三分一就啦已經。 係啊，如果6000万，咁你高比一個人攞咗2000几万，咁我只得翻4000万到啦。 4000万到啦。 4000万咁啊，仲要扣埋，咁你阿加數又要攞一橛啦。咁啊， 即係二哥都辛苦，都要食飯。 我當你財走埋拿船，但係財走拿船夠錢唔代表唔使俾㗎。 我讲个加数先啦，加数今年攞几多钱啦？1900几， 我打咗2000万噶咯， 2000万啦，我当2000万。喂，大佬，你 一队波15个球员，咁啊两个球员就攞咗4000几万， 即系三分二， 得翻1000几零2000万。 但加数将要下年都要续嘅，系要 renew 嘅。咁就我想问你啦，如果你系湖人，或者你系加数，你会期望阿杰你估啦？你期望你会俾几多少我咧？我隔篱呢条友仔阿 Kobe 咁打咗 friend 底啊 ，OK， 你佢系减咗薪嘅，佢而家 Kobe 系3000万啫嘛，咁而家减咗2400万啦 ，average 减600万啦噃，咁如果你系卡数，我都应该， 我都 我其实我冇 Kobe 咁老噶嘛，咁我仲系当打你见我今年大班 咧 就打 OK 啊，系咪先？你俾几多钱我，或者你 expect 要几多钱啊？ 我都 揭你估。 咁人工梗要高過今年啊，係呢雖然我老咗啫，但係我經驗多咗噶嘛，起碼都二， 係 咯，起碼都2000万啦。 喂，你佢係諗住攞多啲添嘅， 即係我即係聽老闆點講， 老闆即係咁講啦。其實就當你係老員工嘅時候咧，咁我又會覺得我有一個慣性嘅，即係慣性加薪嘅條件，你明白？即係換句説話，我多咗經驗，我向你效忠，係咪應該俾多啲咧？咁另外一方面咧，啲後生嘅話，喂，我當打，我係新星嚟，就應該收多啲嘅時候，咁就即係個個皆星咯，就變成 係啊，而家就係咁啊。但我集中而家就係講加數。 加數 啊，老闆，如果你係加數，你會覺得你為隊波定為自己，定係你覺得你會同湖人，你覺得幾錢你先會肯簽嗰張約？ 嗱，舊年收1900万噶啦，如果你係加數，你今年會要求幾多？ 我覺得咧，如果譬如話我想。但係即係想令到班 fans 擁立翻我，即係唔會咁即係好似阿高比咁樣柴台嘅法咧。唯有係一樣嘢維持原狀，呢個就最好啦。即係我又唔加又唔減，咁咪得咯。 哦，即係寧願是通脹是少少俾你啦，賣 翻 1000万美金啦。 贏翻啲 fans。 OK， 好啦，2000万美金。咁啊， 你我呢個諗法正常啊，但係同咧 NBA 成即係。嗰堆人咧諗嘅完全係出入啊！大家都其實 expect 阿加數會減啲人工，都會留隊喎。因為其實佢喺隊中都重要，老手你冇留成隊波留翻阿 Kobe， 跟住其他係甲乙丙丁咁樣夾隊波出嚟㗎。咁佢哋諗住加數應該都諗住會留低嘅。 喂，嗱呢個時候咧，我突然間聽到啲邏輯上嘅問題啦。喂，阿高比你就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都要俾份靚嘅人工你。嗱，加數你就好重要嘅，不過你蝕底啲，你收份平嘅。喂，大家都係重要嘅時候，點解我要收份平嘅咧？真係，即係又有啲過意唔去。 唔係收份平嘅，喂，佢意思一路講都 平啲。 阿高比， 我都減人工啦。 咁我減兩美金一個月咯， 兩 美金叫平啲啊， 兩美金一個月 係嘛？ 都平咗俾你啦，應該 係。O K 好啦，我當你加數，收份1500嘅好未啊？啊，平咗400萬喎，400萬喎，美金喎，一年喎，兩年就800萬噶咯，美金喎，哇，真係啊！ 嗱，如果以阿 Kobe 嗰個減薪咧。就 Kobe 減幾多 percentage， 我減幾多 就打咗8折， 八折。 我話如果 咁啊，加數4500-6000啦， 1520，1500 啦，我當你嗱，1000-20000冇咩啦，封利 是。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我佢經理人，我商業價值喺可能喺湖人都真係未到高，未真係未必要咁高，我再減多啲。 即係我冇阿高比咁靚仔，1300，1300好啦，嗱，最近1300 唔好再壓啦，合理啦啩，合理啦， 1300最近啦，真係唔再壓啦嗱。 OK， 咁啊加2400加1300啊， 2400，3700，3700 兩個球員啫喎，一隊波係需要最少先15個球員， 就冇咗超過一半嘅薪酬啦。咁剩低嗰2700多萬或者2800，3000萬啦，比較你啊6000多萬啊嘛。剩低嗰3000萬美金咧，就要用13個球員， 冇錯 咁砌啦。 你 但都唔難嘅，嗱，俾我咧就咁砌啦，啊砌三個1000萬嘅，好，然後剩低嗰啲咧揾港甲嗰啲去。 又未得講咁啊！歐洲嘅都得嘅，歐洲嗰啲咯。 我驚佢長洲都請唔到咁樣。 睇睇啊，睇睇佢而家班球員啦。老實講，而家喺隊中裏面打得比較 OK 啲啊，好唔好啊？有 Jordan Farmer 啦，而家我都唔知道其實佢嗰班球員咧都幾值嘅啲價。Jordan Farmer Point 低位，咁咧就而家收緊88萬， 88萬 就 陰公咯， 都要講減啲添啦，減啲添啦。 最跟住咧，再有呢、這個都係新人啦 ，Selfie Henry 又係88萬，哦咁鬼多呢啲價錢都 好意頭啊嘛。 有個好似係咪最低 嘅？係啊，啲賣大包 喎， 全部 我見到佢更低喎，但 係有。仲有啊，跟住咧有呢個今年打得唔錯嘅，佢先翻嚟啊 ，Nick Young 啦，楊家 過啲啦，呢個紅底股啦，呢個過到七位數字啦， 110萬。但係我想話，頭先呢幾個球員咧喺今年再講埋呢個都緊要啊 ，Jordan Hill 啊 ，Jordan Hill 就呢個都 OK 嘅，300多萬。呢幾個球員咧啲除咗阿 Steve Blake 比較年長啊，33歲，其餘嗰啲咧當打嘅年齡嚟嘅，26、27、28歲嘅啫。咁兼且喺呢個球季呢十幾場啦 ，LA 裡面咧，我覺得贏波嗰幾場咧，佢哋都叫做舉足輕重嘅。咁啊，好啦，我係佢哋即係幾心傷啊，大佬。哇！我今年都同你打生打死，110萬。80多萬，跟住我拍住阿 Kobe 2000多萬，佢仲要跛， 仲要休息，仲要休息咗 耐。怪得佢喎，即係譬如公司請一條友，哇！我啊11000個月，佢啊47000一個月，但係大家做嘅嘢咧都係差唔多嘅啫。 咁啊，不嬲47000都唔使點做噶啦。 咁唔係你諗下，你會明白嘅就係點解啲人成日交個波俾 Kobe 啊？喂，你做埋佢啦！喂，你做埋佢啦！喂，你收咩價錢啊？你射埋佢啦！ 係啊，喺公司我頭，喂，你收幾多？我收幾多？又要我做，大佬。即係我首先唔好諗嘅，有咁嘅諗法啊，當佢哋全部都係為對波嘅。 OK，positive 啲， 係 好好嘅，我哋一齊幫助 Kobe 啊！ 我哋好多後生仔聽嘅，我哋好多後生仔聽，我哋鼓勵下佢，我哋鼓勵下佢。 short 嘅，繼續 OT 加油，為公司我哋肯蝕底嘅。 最弊其實呢LA 我相信佢唔係成日咁諗，唔係簽返呢個啊，仲有一個人喎，呢度冇搜出嚟，拿樹都未講，900萬。 嘩，900萬呢條友 係啦， 佢仲 錯 得多， 佢基本上喺而家坐喺度董事，即係我話 office 有個位俾佢㗎啦。 邊個地方有老人金咁好啊？啲老人金咁高， 佢仲有一年嘅，下年仲有一年約嘅。咁900萬，你加埋佢先啦。我首先唔好理佢任何，你當埋你當埋拿樹喺度， 即得翻2000萬到，頭先話仲有3000萬 啊，千幾啫， 得翻我當你有2000萬， 我俾盡你 2000萬，你就砌12個球員。 咁你 咁啊，即係一人200萬都冇啦。咁啊，即係我知財就邊個啦？頭先話邊個300萬啦？希爾係嘛？係阿佐敦希爾啊， 一人除翻開係一人166萬嘅啫，拉翻雲，拉翻雲。 即係佐敦希爾過咗啦。OK， 唔好意思。 但係 next 你就過咗啦。 所以嗱，純粹計錢銀啦，即係大家就因為呢樣嘢，即係頭先講緊個金額啊，大家係咁留意嘅，哇，好好，對於呢個數字，大家非常之困惑，點解要俾一張咁嘅約阿 Kobe 咧？咁其實我相信 LA 啊呢張約俾嘅價錢， 我純粹啊心底裏估，佢唔係真係諗住呢幾年咧係會用住呢班球員係可以攞冠軍，純粹咧係擦靚，即係擦靚個 LA 嘅招牌嘅啫。你知一間公司裏面咧，嗱佢贏啊贏過啦，呢幾年其實都風光，係啱啱呢兩年會差啲啦嚇，但都叫入到 playoff。咁喂，大佬，我 LA 个名，其实我有起有落啊，我 即系对住 NBA 球员队都系咁啦，冇一队永恒， 唔系冇一队永恒啦。我你亦都你都即系啲嘛，实际啲讲，哇，你仲有一队好似纳波安嗰啲，西岸有咁多强豪喺出面，你谂下你搵啲咩人翻嚟，突然哇砰砰声变咗队波，又成队星，又可以赢冠军，其实我相信短期佢自己觉得冇可能嘅。咁不如咁樣啦，擦靚個招牌。LA 一隊咁有歷史嘅波，而佢哋有咁多即係叫 legend 嘅球員。我問你，喂，你今日啲嘢我 pizza 你嘅，咁啊 傻咯，唔好著 LA 嘅。 係咁咧就，我話你求其是但噏幾個球員，都係喺 NBA 舉足輕重，仲要係即係 打足咁多年， 又有技術，又名，又有冠軍。求其噏幾個 ，Magic Johnson 啦。 系 扎巴啦， 系 啊，呢、這个 Wesley 啦 ，Wesley 啦，吓、啊、仲有 O'Neal 啦， 系 喂，即系佢绝对系需要延续佢 LA 呢个球队咧， 即系要 嗰个名嘅。 诶、哎，我认同你呢个 point 就系话，喂呢几年，即系如果我系管理层啊，如果我嗱我又要睡得掂 Kobe， 减大幅减人工， 嗯， 然后砌嗰啲 X 巨头出嚟，你肯砌都未必有人肯嚟嘅、哦。喂，人哋嗰邊 X 巨頭已經砌到即係執靚曬嘅咯，你而家先執未必執得啱嘅喎。 唔係，再係你如果揾我已經係即係我唔敢話去到黃昏啦，即都黃昏啦，都三十五六歲，你同我拍 即係砌到都 嗰邊係講立邦仲係當打28 即係砌到都係似會似網隊咁樣嘅組合啫。 你唔想整多隊網隊，西岸嘅網隊出嚟噶嘛？ 咁我不如呢幾年即係如果再管理層，我就唔係諗操冠嘅。一嚟我有住 Kobe 呢個招牌， 即係票一定買得到， 票一定買得到。喂，呢、這個世界有啲球迷咧，尤其是啲傳統強隊，佢就愛 Kobe 多過愛 Lakers 噶嘛。 系啊， 即系最紧要就要保住个当家球星。咁呢几年唔冲冠咯，咪歇学下轻。 即系赢票唔要奖。 第二件事就系仲有一个靓招牌就系、是，喂，你有下一粒靓球星出嚟噶嘛？大家会望住啦，边啲球队我去到嗰度，我可以即系其实好多球员咧，足球、篮球啦，其实佢哋好希望一生人效力一队球队，而嗰队球队围住佢嚟转，以佢为中心嘅。诶 ，L A 就系话我唔会话你唔啱使嘅时候就踢走你嘅。我哋就真係會嚇、有一份忠誠嚇、老闆同球員之間有一份嚇、友誼咁樣嚇、我剝削其他人嚇、都要保住你。哇！咁你係下一粒，你係下一粒喺大學嘅嚇嗰啲超級光星，你都心喐喐想去湖人啦，係咪啊？ 呢個啱啊！我諗有個字忠誠呢個 terms 係對於 LA 嚟講咧，個價值好高，因為咧。Kobe 打埋呢張約啦，其實咧36歲，咁其實佢完嘅時候係可以打咗廿年喺 LA， 而成個佢我相信係聯盟裡面第一個人打一隊波 超過二十年。 其實其他人想做都未必做到，因為咧佢喺中學時期已經入去 NBA， 係佢係一個即係喺 大學嘅直接入去。係啦，你下一個想破佢咧，你就要 唔好 讀 書 先啦。之後係咪高別高中啊嘛？初中之後就入 NBA 啦。 系啦，你 长过佢啦， 你仲要好长命，要 keep 得好 fit， 长命 系啦，因为你而家伤咗，喂，好似你其他嗰啲啊，你早出嗰啲 入工啦，嗰啲乒乓都摸嗰啲 惨，冇咗，咁啊，你廿几岁都要退休啦，你 keep 得，其实 Kobe 喺呢次嘅叫做重伤啦吓，个叫做之前其实你好少见佢有啲好连续或好长期嘅缺阵嘅， 系 啊，所以呢个铁人嚟讲咧，对于 LA 真系对于 Kobe 嚟讲，自己又系自己嘅个人名誉啊， 系， 我已经成为 LA 第一人，因为佢有个 terms 叫做 Face of Lakers 啊，佢已经系变咗，佢签完呢张约，佢个样。我 Kobe 指住个鼻， 系啦， 就系代表。 即系 Lakers 嗰个样咧，都唔系一个篮球上面写 Lakers 噶啦，就索性 写个高比个名， 吸下 Kobe 嘅样落去， 系啦， 系啦 ，OK。 因为其实 个商标嚟噶啦。 你对于个个人嘅荣耀咧系好高啊！咁你以后喺 LA， 哇，大佬，咁你撞死人都冇人拉你啊！即系我讲啊，夸张讲，即系佢喺。 你都话夸张喎，足球界咧，阿球王比利大家都识啦， 系 比利真系试过咧，就喺你知巴西啲治安差噶嘛，佢真系试过一上架的士。俾人打劫喎，即係個司機就一轉身就，喂靚仔老粒咁樣喎，望一望， 咁熟口面 嘅大哥， 大哥，原来你啊，所以对唔住，细佬错，你去边度，我催你，你情收 啲嘅， 对唔住大佬咁，即真系真事嚟噶，你都冇话冇可能啊，真系。 即系呢啲系个地位系你买唔翻嚟嘅，咁就算 用钱都买唔到咯，我觉得呢啲。 其实最差嘅状况就系、是，喂，你签咗约，一出嚟再伤。傷完又傷，呢兩年完打唔到嘅，我諗除非去到一個咁 worse 嘅即係scenario 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啊 Kobe 都俾佢享受埋收尾嗰幾年。 我諗佢如果將呢嚟緊呢個時段咧，佢真係將 LA 咧帶到入 playoff 咧，每年都入到 playoff 第八，我唔理你第一圈咩 分區啦， 夠皮㗎啦。 哇，其實我係 LA 嗰啲市民啊，或者我係球迷咧，真係已經拜佢做神啦。係 啦，咁但係又可以懷緬過去長途追咁樣咧。 同埋佢之後咧，就一定會係你會見到 Kobe 以後都仲會喺即係好似 Magic Johnson 咁啊，喺呢個 LA 啊，哇，好似冤魂咁不散㗎啦，永遠都見到佢。好似 Magic Johnson 呢啲地位，你係冇人買到噶。如果 Magic 唔係即係咁唔好再 high 到愛知咧，老實講 ，Magic 嗰個地位會再喺唔好話喺湖人啊，喺 NBA 嗰個地位而家都係神級嚟啊嘛。哇！佢仲喺世界上，我諗都少數有咁出名嘅人染咗愛知仲要唔死。 係啊，係啦，喂， 你得 LA 真係好多 legend， 好多 有錢就得啦，愛知都唔怕嘅。 好多傳奇嘅故仔，傳奇嘅故事。咁佢跟住嚟緊就係 Kobe 已經睇到自己。 Kobe 寒一寒， 唔係我知，我唔係話佢愛知， 我唔會亂，我唔會 亂。下一個就係你嘅 Kobe 寒一寒啊，大佬。 就係咁樣，因為老實我即係其實我哋盡量了解 LA 點解會簽佢啦。咁但係老實講啊，喺即係啲網， 理解球迷嘅角度喎，即係球迷嘅角度就係，如果佢唔係愛湖如果唔係愛 Kobe 多過愛湖人，佢同樣湖人球迷，但係佢愛湖人多過愛 Kobe 嘅咧，佢就會諗啦，喂，咁樣即係我哋嚟緊幾年即係。歇我下氣嘅啫，即 係我諗咁樣，即係頭先我所講咗 Kobe 嘅地位，係好緊要嘅，就係其實有機會啊，有啲球迷即係分得好清楚球星、球隊，但係咧以我認識同埋見到嘅球迷咧，其實就係已經將佢哋兩樣嘢啊撈埋咗， 水魚交融咗㗎啦， 係啊，已經交融咗㗎啦，掛鈎咗㗎啦。Kobe 咁係 Cocus 定係 Libby 咧？ 咩都好，總之佢哋兩個就係一個等號嚇，咁、 okay. 所以。我相信你話俾呢張約佢LA 嘅球迷咧，我相信唔係一定最開心，但係我諗佢哋唔會話好反對用呢個價錢 keep 阿 Kobe 喺度。最反對其實我一路睇到咧，都係啲記者，因為佢哋理性啲啊。 係因為佢哋冇 好新聞定 係啦，佢哋唔係留住 Lakers 幾圈噶嘛，佢真係從一個體育嘅角度去分析，就係、是、以你咁樣其實對波就即係冇前途咯。呢 即 係 齋買票嘅啫噃， 即係齋買飛，然後就歡送會搞三年嘅歡送會咯。 係咯，有啲其實我覺得幾絕或幾串嘅。有個句子話。啊！即系同个37岁，即系就系37岁球员，仲要系个跟腱有问题嘅续约，啊，都几得意咁样。另外一个球员，另一个记者就话啦：，哇，科比签咗呢两年，对球队、对联盟、对佢只脚都系最好嘅新闻啊！咁样，我呢有好多咁嘅消息咧，其实喺度串佢嘅， 系 吓、啊，所以其实 Kobe 咧，我见佢其实都唔满意你班友仔，即系成日喺度串我，佢喺 Twitter 嗰度咧都有反击嘅，佢话你哋即系佢唔系咁啊，我 get 到意思又系，即系佢话大家应该唔系睇住即系独立一个数字吓，系、啊、应该去了解一个薪酬嘅制度，跟住再喺第二个 Twitter 讲，你哋唔应该纯粹了解。即个篮球，你哋应该系了解篮球整个嘅 industry， 即系成个工业点运作。佢咧话，其实佢觉得啦 ，Kobe 嘅角度系觉得唔关我事，系你哋 NBA 嘅制度有问题，先要其他球员咁样做。哦，降薪你哋觉得好合理啊，咁样咯。 OK， 嗱我咁睇嘅，我觉得咧即系有啲即系批评得，有时而家尤其是即系大家喺 Facebook 留个言好容易嘅啫嘛，表达自己咁又唔使见样又唔使负责任咁样咧，咁我觉得有啲系好 harsh 嘅，我唔系好认同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从一个体育角度，从一队球队嘅发展角度，我认同呢一张约咧系限制咗湖人，即系一个客观啊，限制咗湖人去容易啲签一啲有质素嘅球员嘅可能，但系即系。冇嘢冇可能嘅，即係某隻體育品牌話子，你唔俾佢真係嗰三千剩低嗰二千零三千萬簽13个好低人工，但係好勁抽，又或者唔係好勁抽，但係夾到好勁抽嘅球員翻嚟咩？即係你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嘅。不過我又會咁諗，即係我呢啲劇場啦，我又會咁諗，如果我係 Kobe 個 fan， 即係純粹係好朋友，我就會問阿 Kobe 啦，你呢幾年係想要錢啦、啊、想搵笪地方養老啊，定話想戴多幾隻戒指？佢而家係咪同阿佐敦一樣㗎啦嘛？ 未，仲爭佢一隻， 仲爭一隻，定係打和咗㗎啦？好打和咗。 五隻啫嘛，佢而家。 五隻。係啦，咁你想唔想追阿佐敦多一隻啊？如果你話唔係啦，我一隻手都啱啱戴曬啦，咁我費事戴第二隻手啦，第二隻手留翻嚟做第二樣嘢啦，咁樣，咁啊做咩我唔知啊。咁你話咁啊 OK 咯，咁但如果你話喂唔係喎，我想個攞戒指嘅機會大啲。咁我就會諗，咁你而家其實縮窄緊自己嘅機會喎，袋多幾個錢，但係就縮窄咗自己嘅機會。咁啊，睇下其實冇對與錯嘅，因為佢而家又唔係拿住槍去勒住阿 Lucas 個 老闆、 去要佢俾份咁嘅約佢。咁啊，你情我願嘅。咁啊，但係就睇下，因為主導權我相信係喺 Kobe 度嘅，即係你要一份點樣嘅約，講真。除非你真係獅子開大口大到阿媽明得嘅啫，如果唔係 Lucas 都唔係簽噶啦。 唔係喎 ，Kobe 自己話咧，佢話我即係呢張約啊，點樣傾成？佢話冇傾過噶。我 LA 老細一拎咗約出嚟，我講都唔講，我即刻簽。佢話我哋基本上唔講得上係一個談判，總之我哋直接拎出誠意，大家都信任大家。你一拎出嚟我就簽噶啦。 你咁樣講完，LA 個 manager 係呻笨啦。顶，早知俾张十亿金俾你啦！ 喂，大佬，佢梗系见到个数字先咁讲，大佬，我俾翻我话你咁样对我，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佢咁讲，你信唔信啊？冇经过， 我觉得咧， 佢冇经过个经理人， 经理人倾过。 我觉得咧，湖人咧系计过条数嘅，咁啊高比嘅，即系佢嘅即系商业价值咧。是可以肯定的，即是有一定的收入可以帮助到湖人，不单止出名啦，同埋佢的收入来源的，我相信。譬如说出一系列，譬如说高比的高比原子筆咁樣， 高比原子筆，高比啊擦膠籃球波衫啊擦紙膠誒數學簿別誒呢、這個誒、 即係等等 傷咗腳嘅 X-ray 可以出個 folder， 我覺得可以OK 得啦， 係啦，所以佢可能會因此咁樣覺得啊，我今年就算我都明知我衝唔到冠軍嘅時候 cap 下水都 OK 啊，揾下水咯咁樣係咪先幫補下咯？ 之前都話斷咗籃啊，320場爆滿斷咗，其實我覺得 響啲警號啊， 這個 long long 即是警號呢，我覺得都有些覺得令個老即大家很質疑這個時候去簽高比，我想其實、老闆都覺得喂不行，會快一點，不如 入不到櫃除一件事 整些好消息出來、等大家喂 訂了飛先， 將整個聯盟呢一下子，其實呢這個星期我說之前因為沒有先兆呢，一下子爆這個消息出來，將全個聯盟甚至全個世界嗰、那個焦點咧，即刻集中咗喺呢個呢單新聞度，係啊 NBA 嗰度 ，NBA 嘅焦點啊，喺嗰度，係啦，咁啊變咗，同埋呢張約其實真係哇 ，LA 佢管理層話，你見到我哋就係對於我哋嘅即係球星，就係俾嘅待遇佢哋噶啦， 老星 係啦，就係話我哋唔會即係吝惜啲錢嘅，我哋對於佢哋嚟講咧，佢我哋好重要嘅資產嚟嘅，咁 OK 喎， 最多揾球迷問嘅啫。 所以我覺得我頭先嗰個即係結論就係、是，其實佢哋個考慮係出於成個品牌同埋商業價值、那個， 而唔係喺嗰個衝冠嗰度啦。如果要衝冠，就大家會知道個可能性就真係會減弱咗嘅。 同埋再 會減弱。 再者啊 ，Kobe 爭600多分到，佢就已經可以衝破到阿 Jordan 個得分紀錄啊嘛。其實咁我諗佢攞唔到隻指環，但係佢攞到呢個名都有一樣嘢，有個 noise 已經係過到 Jordan 嘅咯喎。我諗呢兩年佢要攞600多分， 呢個實攞嘅，咁但係 佢冇傷咪出到場咪 OK 咯。 600分就真係跪喺度射罰球都跪到翻去啦。 又講跪啊，唔好啦，佢都跪翻。 跪好耐啦，唔好講跪。跪呢啲嘢真係冇亂咁講嘅。 但係佢自己講啊，都係話我出翻嚟目標或者簽呢張約，唔係為咗揾食，唔係為咗呢啲，我希望係再得一個冠軍。佢係咁樣講嘅，即係咁當然啦。我出嚟我梗係 邊個落場諗住自己輸啊？ 嗱咁講啊 ，Kobe 呢張約咧，其實都有啲即係曉妙嘢嘅，我覺得。我就喺呢度咧用咗啲時間咧研究咗好耐， 又做咗功課啦你。 係呢單新聞唔知道點解我好中意去研究呢單新聞。 我最欣賞啲做功課嘅朋友。 多謝。但 OK 講一講。有一個問題問一問大家咧，可能都真係好，我見到呢個題目，我就唔知點答。點解湖人開呢張約係同佢 extend 兩年？如果喂 Kobe 咁巴閉，你應該賭你還掂，你都係即係用嚟散你招牌啊！我先諗住係，咁唔應該簽兩年啦，簽個4年 或者签三年啦、 啊，又或者倒翻转头，我嫌佢老，我惊佢下年伤咗唔打得嘅，咁应该签一年啦、 啊，吓、 啊，如果签两年， 实际角度就一年啦、啊。喂，如果你省你招牌，咁我应该一系开多几年啦、啊，开多三年四年啦、啊，点解系两年呢？這個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咧？其實 兩年係咪易講價啲咧？ 好事成雙， 呢、這個幾好，我覺得呢個夠 creative。 咁啊，呢啲好明顯都冇讀書，冇做功課嘅。 但係包論到老師都啊，幾有創意，但係錯咁樣， 分 咁啊，夠尺咁樣。咁但係就原來咧，呢、這個加兩年咧，其實係 LA 自己本身都係即係佢想加多啲咧，都唔會做呢件事，迫於無奈嘅。嗯，原來就係話有一條條款啊，裡面咧 NBA 個制度 裡面咧就有一條條約咧，就叫做 Over 36嘅 rules 啊。咁係乜嘢嚟咧？咁就話說係用嚟防止某啲隊NBA 對於36歲呢個年齡咧， 係 差唔多同我哋即係法例啊規定應該幾多歲退休咁上下， 65歲啦，等於 即係話你可以退休，公司可以俾你65歲，你可以退休可以唔退噶嘛，睇你公司 嘅。即係以前啲公務員。 咁但係啦，但係我寫出嚟應該65就應該退休噶啦，咁樣啦。咁喺 NBA 嘅角度咧，其實36歲咧，其實應該完噶啦，應該打唔到波，或者應該係退役噶啦嘅球員嚟嘅。咁所以咧，就對於任何 NBA 球員，如果佢將約係 extend， 即係嗰張約係多過四年嘅話咧，而嗰張約係會跨過嗰個球員嘅呢個年紀36歲嘅話咧，佢最尾嗰一年嘅合約嘅錢咧，係唔係用最尾嗰年出俾佢嘅？就要求咧，佢最尾嗰年嘅人工咧，係要分翻喺前面，譬如四年約啦，就要分翻喺前面嗰三年俾曬嘅，最尾嗰年咧係唔需要俾錢嘅。點解咧？就係防止有啲球隊話：，我要簽翻呢個老將，佢而家仲打得啦。咁啊，但我又驚佢打最尾嗰一兩年唔係好掂當喎，咁樣。咁不如我簽就簽佢，寫就寫四年，其實我預佢頂籠打咗三年嘅啫。最尾嗰咁但係成張約咧，譬如我當佢，我諗住咧係俾1600萬佢，每年就400萬嘅咁樣啦。咁其實我預佢打三年啫。咁我同個球員丟就話，好啦，我俾1600萬你同我打埋呢幾年去啦咁樣。咁其實球員自己本身就諗住根本就最尾嗰年都打唔到或者想走噶啦。咁但係，你知NBA 其實有薪酬嗰個制度噶嘛，係上限噶嘛。咁如果佢將嗰嚿錢攤開咗四年，每年1600萬除翻四，每年400萬咁樣計啊。咁佢變咗前面咗三年咧，呢400萬唔會即係個價錢咧唔會滲落去咧，就變咗佢空間多啲，可以簽其他球員。係係啦。咁但係 NBA 就覺得你哋出蠱惑，最尾嗰年咧，好多時咧都唔打嘅話咧，你就將嗰啲空間咧，即係前面咗三年嘅空間咧，就攞咗出嚟。咁就規定佢哋咧，如果簽球員講緊四年約，而嗰個球員咧呢張約係會過36歲嘅話咧，就一定要將最尾嗰年嘅約咧嘅錢咧，就攤翻喺前面嗰幾年嘅。 哦，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話譬如高比而家幾歲啊？ 而家係35。 OK， 如果簽份約係會過咗36之後嘅， 係 好啦。咁你過36之後嗰啲人工咧，都要喺先前預繳埋 嗰三年咯。 係啦， 首先第一個條件就係講緊四年，即係三年以上嘅契約，即係一到四年咧，你就要受呢條條款嘅限制 㗎啦。哦，一定係四年約嘅，兩年約就唔怕嘅。 咁點解而家講緊話 extend 呢、這個？因為呢張約咧同 Kobe 簽咧係 extension 嚟嘅，係簽多兩年。佢而家手頭上有一年，其實係講緊三年嘅約嚟嘅。咁、 okay， 如果你 所以佢最多就一加二就唔好一加三啦。 係啦，一加三變咗四啦，四哇咁你諗下大劑啦，佢一簽一加三。第四年嘅人工仲要擺埋去頭先嗰三年度。 哇！咁剩低嗰呢兩年嗰剩低嗰嚿錢咧，就真係 係啦，你諗下， 冇人揾啊，冇人揾啦， 每年塞1000萬落去。你頭先仲講緊咩卡數有幾多錢話？我減價， 咁加數都要走㗎啦。 你減到500萬，你減到收到500萬，我冇錢俾啊，大佬！即係其實原來有條咁嘅規例咧，就令到 LA 咧其實係唔可以再同佢簽得更多嘅嗰張約更多長咯。咁呢條我覺得幾鬼馬嘅呢條例都但係我聽到其實其他球隊係有用過呢啲嘢嘅。我以前聽過係話佢最呢最尾嗰年唔打，但原來咧仲要出人工俾佢。原來個用途就係咁樣，我就話等到之前有更多空間咯。 即係其實咧就扮低薪，其實係高薪，就唔想有啲球隊借呢個巧妙就去騰啲空間出嚟俾佢前面嗰幾年用啦。 係啊，但係我覺得佢應該都改一改。喂，36歲仲打緊波嘅球員。 即係大鬼把啦，因為我睇翻咧，其實上年咧， 睇下邊隊咧，網隊真係幾多噶。 簽啊啊， 其實拿樹都三十九 嗰陣時，佢都係簽三年啫嘛。 佢但係佢簽嗰陣時已經過咗。係 啊係啊，但係講總之係四年留下嘅約就 OK 咯。 咁佢要諗定加數咯，加數今年都33噶咯。 加數所以嗰陣時真係要睇，咁所以你諗緊嗰張約咧。我唔會係四年嘅，一定唔會。即係正常，其實你如果33歲，亦都好少會俾四年約佢咯。咁同埋咧，講緊約，頭先講到拿樹咧，原來咧有即係球評， 即係阿軒話想唔要嘅話，都係 其實係可以唔要嘅喎，原來係。但係唔要咧，就唔代表你唔俾錢佢，而唔俾錢就算你肯俾錢佢咧。佢唔喺度打你，拿樹，對唔住，拜拜，我唔想你喺度打啦，我真係要揾位俾第二個球員啦。咁因為佢嗰陣時簽咗三年約，每年係900,000啫，我冇記錯。咁呢900,000係要俾嘅，即係話你唔用佢，你個薪酬嗰度咧都係佔咗900,000喺度嘅噃。哦，咁點算啊？即係 擺佢翻佢喺度。 基本上而家已經係做咗呢樣嘢啦，900,000佢坐喺 office 裏面咧，會係入 X 社話同埋 email， 同埋上 Facebook、Twitter。 哇！手唔係喎，而家係斟杯水 嘅 啫。 嚇，同 fans 咁，佢要溝通下嘅，即係做啲宣傳大使 PR嘅嘢。 咁但係又有一樣另一個做法嘅，我中文唔知叫做 stretch provision 嘅嘢嘅，就係、是、可以哦。如果呢個球員你真係覺得拿樹。大家都覺得唔得啦， 心照啦， 大家都唔得啦。咁不如咁啦，即系 NBA 有啲寬鬆啲嘅條例，就話你最尾嗰一年係可以唔打，但係錢你要俾，但係可以攤開嚟俾，係可以最多攤幾耐呢、哦、就係、是、佢譬如剩翻幾多年約，就加兩年。佢借翻一年約， 因為錢一樣要俾900,000一年佢，即係如果阿拿樹仲有幾年約， 一年， 即係呢900,000我都要俾，不過我可以攤三年去俾， 係 每年 除翻開個薪酬空間咧，就會闊翻啲啦。 係啦，900,000除翻三，即係每年300,000，你每年。即係跟住嗰兩年 多咗600,000家用使下， 所以差600,000。 雖然第三年又無啦啦多咗300,000。 係，所以咧其實咧呢、這個唔係喺球即係外國球評家，其實係本地球評家阿 Wilson 真同埋阿 Peter 張傾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就話其實咧我哋都覺得佢一定會要拿樹走噶啦，嚇唔好打啦，到你打到俾你打。你一坐喺嗰度上 Facebook 同我搭 Twitter， 我揾个僆仔搭都得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我哋觉得佢应该系一定会叫阿拿树嗰度就同佢停咗张约嘅。但系帮到几多咧？有多几百万，你咪俾头先嗰讲12个球员系嘛？ 即系一人 share 到条毛嘅咯，多啲嘅。 你话摆落去，头先除翻开系166,000啊嘛。吓、啊、咁，而家我俾多600,000 除 十，俾多500,000咯。 O、okay, K， 一人 有二有变咗二有大约210,000咯。 咁、 帮唔帮到手咧？ 由 Walkie 去拣啲好啲嘅 Walkie 咯。 系啊，但系我头先 食餐好少少咯。 讲紧嗰班球员，喂，头先咩即系得一两个系过300,000-400,000啦。咁你下年就要加人工噶喎，你唔好。 咁、啊、其实即系唔使问题，而家用翻呢一班人加翻人工已经喺度啦。 基本上你加咗人工就已经差唔多咧，你讲呢几百万冇咗噶啦。 O K， 系啊， okay. 所以。 所以湖人嘅球迷呢幾年都唔使諗啦，都係冇乜機會衝冠㗎啦。 咁湖人球迷，我俾啊，不如我俾得唔得？ 但係其實唔係喎，大家有樣嘢咧，呢喺呢個新聞裏面咧，另一個話題熱烘烘嘅就係話， 等陣先，哇，好辣手啊！ 好辣手，係會唔會阿 Anthony 會唔會過去？首先，我哋其實咧跟住一陣我就會 你係講緊安東尼， 是啊、 即係紐約人嘅安東尼過唔過？ 阿甜瓜啊，係啊， 阿甜瓜過唔過 Lakers 啊？係，我等陣先，我有個問題喎。甜瓜唔平嘅喎， 甜瓜唔平， 仲有錢咩 ？Lucas， 甜瓜 冇佢三個人打曬， 咪又係一廂情願。阿甜瓜又好似佢誒想，會唔會好似阿立邦、阿偉迪同埋阿寶全一樣，大家減啲人工過嚟咧？我 Kobe 減咗，你叫 Kobe 記住啊，千祈唔好以為 Kobe 成日話我減咗人工，我減 咗 人工， 打咗個八折。 記者會度點講啊？廿年赴湯蹈火，廿年 兩 年七刀， 唔係佢講佢不停重複赴湯蹈火， 赴湯蹈火。你值啦嘛，值啦啩， 減咗人工，赴湯蹈火，即係一份咁嘅肥約，其實對於佢嚟講，我係 赴湯蹈火， 咗噶啦，赴湯蹈火，你聽埋個尾音，赴湯蹈火突啊，赴湯蹈火突噶啦已經，咁依啲嚟噶啦， 所以我一陣我係再講講呢單嘢，即係其實佢哋係想用剩翻頭先我講扣七除八扣嗰嚿錢咧。是想請甜瓜過嚟。 哇！咁呢個花生真係有排剝啊！ 呢個花生有排，唔係就但係都話我就算俾你阿 Anthony 真係癲咗，覺得 收 官軍係要緊要嘅，係啦，我打多個，我唔好八折，我俾個七折你咁樣，你走埋嚟，好啊。 七咩字啦，倒貼就差唔多。 Kobe 一個未知打到點嘅 Kobe， 我就算起碼，我覺得起碼佢個功力都打咗八折先啦。OK， 阿卡數唔知幾多錢要簽個卡數啦。OK， 我俾你簽埋 Anthony， 跟住咧就係、是。甲乙丙丁 A B C D， 你而家頭先我講嗰班球員咧，你可能都要有啲要賣走噶啦。我講而今年發揮到嗰啲有人想要噶嘛，都可能要賣走嘅。跟住加埋甲乙丙丁嘅球員， 叫過來 都唔代表攞到冠軍。 叫過嚟港甲啊，或者元老睇下有冇球員咯。 C B A C B A 又一定會要添啊。 打 C B A， 但我就話就算啊，俾佢減價過嚟啊，都未必一定是好事咯。咁所以其實咧，呢件首先唔好理得呢件事個真確性，或者到之後嘅發展又點？呢樣嘢就算佢過嚟啊，都真係對大家都唔係好事嚟嘅。就係、是、所以我覺得唔好諗啦，留翻你睇下揾到邊一個同佢繼續派 Kobe 繼續打靶啦。另一樣嘢啦，最後喺 Kobe 當 OK， 唔好再講呢張約啦，因為佢咧就放曬風。我翻嚟嘅日子，而家可以倒數啦， 願意啦， 係用緊幾多個即係佢話佢先前用幾多個星期嘅講緊我用得咗幾多個星期就會翻嚟噶啦。同埋咧，你見到喺記者會上面有個息怒嘅，佢唔係再著住西裝啊，一副要執到散到立立領個樣嘅，佢係著住波衫啊，一啲可能training啊嗰啲 jersey 走出嚟嘅，俾人感覺咧佢想。嗱，佢 send 咗 咩？呢啲咪叫做識做咯。嗱 ，LeBron James 就真係要學下啦。即係嗱，我先前話係星期以星期計啊，就翻嚟噶啦。依家依日計，嗱，先前咧可能係講緊五個星期嘅，依家講緊三五日。其實冇變過噶。先前著西裝，依家著運動服，但都係唔著波衫，都係冇變過噶。 嗱，佢但係我相信佢簽唔到張約咧，下一次應該就直接著件嚇。 波衫 少啲啊，即系少啲出 拖，但系踢拖， 因为佢自己又喂，即系已经啦。佢 讲笑啫 ，Kobe 系应该系好想快啲落场。 唔系因为睇过啲小道消息，佢话好想圣诞节出嚟打，因为圣诞节就Lakers 对热火。 另外有样嘢佢都讲过嘅，其实睇翻个 想打啲弱队系嘛， 睇翻 即系流马睇几时打流马先， 睇翻佢嘅赛程咯。因为佢啱啱啦嚟紧啦呢过去嗰个人礼拜啦，都系作客嘅，一路出去。東岸，咁下個禮拜咧就可以翻翻西岸啦，就同埋有幾場主場嘅。咁因為佢就自己話唔係需要自己去練習，而係咧要去同成隊球隊嗰、那個戰略上啊點樣 夾 佢， 佢話而家要去 practice 呢樣嘢，就唔係再講我個人我要操點，因為佢自己咧相信對自己嗰個體格已經有信心，我其實可以出嚟嘅，只不過而家隊波我冇同佢哋點樣夾過，你哋打成點，我可以出嚟同你夾夾。咁所以咧，你頭先話聖誕出嚟，咁聖誕可能佢之前一個禮拜，我估佢已經會出嚟啦嚇。呢、這個係嗱、投平而家估佢出嚟嘅時間咯。咁老實講，出咗嚟又真係佢點算咧？而家我睇 L A 個成績啊，唔差，即係我覺得而家用曬頭先嗰扎佢嗰八啊幾萬啊、一百一十萬啊嗰班咁嘅球員， 即係出奇地做到嘢喎，仲要。 打到今日九勝八負， 都排緊第十。 咁我仲記得佢之前嗰禮拜係三連勝，而家啱啱今日贏咗嗰場就兩連勝。OK， 喂，交到貨啊！嗱、用啲咁嘅真係借渣價錢交出，即係唔好話燒我啊！ 起碼都係叉燒味道啊！ 都係叉燒啊，係咪先？好啦，喂，呢、這個其實係我相信係阿迪安東尼呢、這個教練咧 ，L.A. 教頭咧係想做嘅嘢嚟嘅噃。我睇翻而家 L.A. 佢嘅平均每場得分係排喺第十四嘅，因為成三十隊排十四。喂，教老虎，你睇下佢而家班球員先，100.3分。籃板喂唔錯喎，係排第九嘅噃。助攻啊仲離譜，排第六添，即係算係頭嗰十隊 top ten 嚟嘅喎。係有一樣嘢數字差啲，防守啦，佢俾人得分咧，平均每場102.3，係排緊25。排喺25，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迪安東尼其實佢用呢班球員咧係打到啲佢想打嘅波嘅。咁迪安東尼之前其實最撚手嘅時候啦，其實係丹麥拿樹喺呢個 太陽 嘅時候咧，佢打小球啊嘛，係咁啊出曬名㗎，嗰時好勁㗎嘛。而家其實佢都係打緊呢樣嘢啫嘛。 就係、是、搭哦卡數，跟住咧其實就搭四隻外圍，就係咁射，係咁射。 咁啊問題出現啦，阿迪安東尼咧，其實如果俾佢打到想打嘅嘢啊，咁係冇問題嘅。佢打嘅就係要快小球，係嘛？好啦，咁但係阿高比30 X 歲噶咯喎。咁外圍唔差嘅，但係我諗唔屬於強啦，係嘛？即係如果高比出翻嚟，即係你唔係話幾個勁嘅球員拍埋就叫勁噶嘛？如果係嘅，舊年攞冠軍啦，湖人。咁但係你而家咁樣拍埋，會唔會有啲格格不入咧？即係而家俾我個感覺咧，就有少少似係咩咧？即係阿 Lakers 個老闆就請咗個煮齋好叻嘅師傅。咁啊，嗰個叫迪安東尼，咁但係廚房裏面咧就有啲素菜好平嘅，同埋有一嚿 A 級牛扒， 和牛， 和牛， 和牛， 和牛。 咁啊，老闆就話：喂，你同我煮掂佢啦，咁樣。咁其實 冇再煮齋俾人食 嘅，你煮齋俾人食就即係擺埋塊牛扒噶咯。 最緊要係個老細啱啱先話俾佢聽，我用呢個價錢買咗呢嚿牛扒翻嚟，你咪唔煮啊嘛？ 你又揸住嚿牛扒，你又擅長煮齋嘅，即係你咪唔識煮，即係咪菜遠牛骨啊、牛柳咁？你識煮嘅，一個普通嘅廚師都識煮啦。咁但係問題佢係一個煮齋叻嘅師傅啊嘛。咁你俾嚿 A 級黃牛俾佢，然後老細仲要話：喂，我啱啱嚇 新鮮運到啊， 幾嚿水細細嚿喺日本訂翻嚟喎，咁樣真 係 A 級㗎， 點搞啊？真係 呢個其實就真係， 我覺得係領導層嘅責任嚟㗎。 我想佢話翻嚟咧，其實我係 LA 裡面嗰班即係呢班後生仔啊，或者打緊嘅球員咧。即係心裏面都有個疑問，或者寒一寒點樣啊？翻嚟佢想我點啊？ 如果連我哋都諗到嘅問題，我相信其實全世界諗到係班管理層諗唔到咯。 因為我相信有一定有人講俾阿 Kobe 聽究竟點啊？其實若有啲數字湊出嚟咧，就係、是、迪安東尼打小球啦。其實咧上年 LA 咧嗰、那個 進攻次數，一季嘅進攻次數，一場嘅進攻次數， 一場啊平均嘅進攻次數咧係 94.4。即係每一場咧，唔計 OT 啊！ 呢、 這 個係今年舊年啊？ 呢、這個係舊年，呢、這個舊年，今年咧已經去到 98.8。 即係平均一場多四次進攻。 係啦，兼且 94.4 咧，已經係再比上年即係迪安東尼嚟之前啦，90.5咧已經快咗㗎啦。 咁、 哦、 即係話迪安東尼嚟兩年就多咗八次進攻咯，一場。 八次。 咁 八次進攻，我當你命中咧一半左右都講緊八分㗎啦喎。 係咯。 嗯。其實佢做呢、這個係佢撚手啦，我話齋佢煮齋㗎嘛，佢真係快手快槍手嚟㗎 ，OK， 佢需要打快。好啦 ，Kobe 傷完走出嚟，哇大佬你即係你玩我啫，冚冚聲又要走上走落，咁究竟 Kobe 能夠融合到咧？因為 Kobe 未試過打過有一隊波係快到咁啊，上年 OK 94，我覺得佢都仲頂得住。老實講，佢出嚟咧。佢打個節奏咧，我覺得仲追得上嘅，未傷嗰陣時候，記住未傷嘅時候喎。 又後生一年咧，佢而家傷完又老咗一年咧。 係啦，咁 傷患。 究竟得唔得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樣，迪安東尼其實一個幾即係幾好聽嘅執著啦，執著。佢好中意打一加四啊嘛，拖一個高佬拖四個外圍咁樣打噶嘛。所以就算係阿 Josh Hill 咧，呢、這個我好欣賞嘅，佢一個大前鋒咧。佢都係上陣時候啊，或者有啲某啲時候咧係冇出到去 嘅。即係佢就唔係咁欣賞啦，迪安東尼，佢中意。 咁佢因為佢要打翻自己嗰套啊。 係。 佢一定會係打翻小球戰術，即係譬如有啲關鍵時候咧，哇！第四節究竟可能係阿 Josh Hill 其實表現一向都 OK 嘅，得分籃板同埋佢係一個專做啲 dirty work 嘅球員。即係單擋啊，同你咩位啊，嗰啲佢做好多噶，所以呢個球員喺上年其實 LA 已經開始，即係我覺得開始上位噶啦，但係傷咗， 內海傷咗， 傷咗，咁啊令到 LA 跟住其實都變咗，喂冇完 Kobe 冇埋佢咧，的而且確就內外都唔掂當啦。好啦，今年其實咧個成績係好咗好多嘅，點解咧？今年而家講緊 Lakers 啊嘅三分波命中率咧。平均都有40.7嘅，40.7 都 OK 嘅，咁認真唔差。緊要嘅在咧，我頭先我點解會40.7走出嚟咧？有幾個咧射手咧係好掂嘅 ，Jody Smith Jody Mix 啦，佢平均三分係46.8， 哇 ！Steve Blake 45.2， 哇！ 跟住 Jordan Farmer 39.2， 哇！ 咁有個後備新仔Sophia Henry 44.4， 哇！ 咁仲有一個新人嚟嘅，都係都係打咗兩年 NBA 啫 ，Wesley Johnson 即係38.8， 哇！仲有一個。 Kobe， 你講下 Kobe 嘅三分命中， 我就係想話 Kobe 其實咧佢唔入，如果三分射手佢叫唔入流啦，即係只不過佢一個 all round 百分比係幾多？ 全能，其實佢上年嘅時候咧係 32.4， 咁啊死啦！即係話 Kobe 出翻嚟，如果打翻同一套嘅話咧， 唔得啦， 格格不入，唔夠快， 唔 夠準， 三分唔夠準，變咗。呢個是一個很大問題，究竟怎算呢？但是 Kobe 我想說，其實他兩分即是 在內線或者三分線裡面呢得分率很高，是 51%， 你就要 你想想他的中距離是多麼穩陣才行。 那你要打哪套呢？現在迪安東尼打得即叫做成了型啦， 也都連齋了，因為夠黃牛未落場， 是啦，未落場，那我就整住啲齋俾大家食下啦。咁佢啲客又食得，喂 OK 喎，你自己啲齋， 狼齋 OK 喎，你齋 OK 喎， 啊，即係揾人諗住揾多啲人食啦。跟住第二個咁樣，呢度全部變咗牛啊，又 大家要想象下，一碟狼齋，你無啦啦要擺嚿肥牛落，你點煮啊？即煮好咗啦，點齋仲要？你無啦啦你攝嚿黃牛落，你點攝啊？真係 頂級啫， 羅漢齋一級肥牛咁樣。即係聽到都唔好想食， 啖啖油，跟住點解？ 所以我就話，我係佢哋即係成班新仔又好，呢班射手又好 ，Kobe 出翻嚟，你好明顯啦，我起手嘅機會係少咗啊，因為佢每一場而家平均大約有十個三分波，係一場就係頭先呢班射手做出嚟嘅，即係喂你一場頭先 呢班羅漢齋射出嚟， 呢班羅漢齋，喂佢講得分平均每場100分，咁有十個，即係差唔多三分一嘅分數咧，都喺三分度射翻嚟嘅喎。你跟住而家我即係我成盤生意，而家有三分一羅漢齋嚟嘅喎。你而家整翻條牛肉出嚟，我啲羅漢齋本來即係仲有機會係升高啲添啊，賣得好啲。而家我哋整翻佢出嚟咧，究竟？ 其實不是只影響三分命中率，而是你影 響 整個戰術體 系，整個戰術 然後再延伸，就是當個戰術行得不流暢的時候，那堆細 Walkie 那堆幾靚的羅漢齋其實還是 震曬的， 小球星來的，不是大球星來的，立刻震曬了。 最大劑我覺得迪安東尼其實我本人一向麻麻地佢啦，因為老實 講， 除咗小球以外咧，我好中意睇嗰陣時阿拿樹嘅太陽隊啦，嗰陣時好好嘅，但係一好似上年咁啫嘛，點解融合唔到先？有後悔喺度，點解打唔到呢啲波咧？咁我覺得係佢嘅功力嘅問題。有阿積信教練佢唔揾翻嚟，阿禪師唔翻嚟，佢要請咗 禪師就係咩咧？萬能廚 係 中西日意任主 多國廚師， 乜都識煮啊！你而家揾咗個咁嘅羅食齋煮齋嘅師傅翻嚟，咁啊真係有啲難搞真係。 所以究竟 Kobe 翻嚟，即係唔好講張約已經講完啦。究竟即係得唔得？因為呢個要時間定論。 冇嘅，所以點樣俾份咁嘅約佢咧？我哋頭先話就係養老嘅啦嘛。就係散招牌啫嘛，有同你講過衝冠咩？冇講過 商業價值， 冇人講過。其實可能個老闆知道噶啦，賴嘢啦，請咗個羅漢齋師傅，我買一嚿皮油翻嚟，我唔可以話自己唔好噶，我唔可以話自己蠢咗噶，係咪先？ 總之你諗掂佢， 我唯有就話咩咧？ 諗掂佢， 有人情味， 唯有係咁咯。咁但係你起碼入 pay off， 而家我就係驚佢走咗出嚟咧，影響咗而家嗰套咧，究竟或者。好考佢功夫咯，究竟我而家我比較牛肉你點樣同你羅漢齋融合啦？ 我真係諗唔到啊，大佬！ 我真係諗，所以佢出翻嚟，我又即係另一個期望，睇下隊波變成咩嘢樣。Kobe 究竟即係佢 Kobe 講咗嘅，喂大佬，以前嗰個氣焰就冇咗啊！我覺得佢喺記者會講，我明白我傷咗，亦都我願意改變我自己的打法去迎合翻隊波。如果我冇嗰個爆發力，我唔會再以前咁樣去打速度。我哋可以打多啲陣地啦，可以打配合翻成隊波嘅戰術啦。佢話同埋啱啱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強求，亦都好好嚴格咁遵從咧嗰個上陣嘅時間。我唔需要特別多嘅時間，我只需要出嚟咧去攞翻個節奏先。咁我慢慢再調教。 喂，咁好有趣喎、啊！阿拿樹咧就收咗900萬，咁啊暫時未財走，就而家喺 Facebook 啦，都係 玩 Facebook 同埋做 Microsoft 同埋 Twitter。 即係 P 咁啊 ，Kobe 咧就收咗份最貴嘅約，就話其實咧唔啱打唔緊要嘅，出我少啲。係 啦， 變相加人工噶咯喎。 即係喂，嗰3000幾萬即係整完出嚟之後咧，其實就唔係落球場嘅。 都話商業價值大於一切啦，而家。 你唔知和牛主員會縮啲嘅咩？ 笑真 係。係啊，和牛一炒就縮曬嘅。 佢會縮㗎嘛？ 由一大嚿變咗縮咗細嚿。 然後剩低嗰啲錢咧，即係剩低嗰啲所餘嘅買餸錢咧，就求其炒碟齋出嚟。 齋嚟就唔係靚齋添嘛， 靚齋 充頭啫，我驚佢咧。 咁我冇辦法，呢個我即係呢個禮拜焦點喺度啦。咁 睇下之後咯，佢出嚟我希望即係 LA 好啲啦。唔知因為其他隊咧，先前我睇好嗰啲咧，明蘇達又唔知點解連輸幾場咁樣。我冇睇，我一路睇好嗰啲咧，又有啲滑落嘅。咁反而佢而家 keep 到第十。 魔咒嚟嘅， 原來呢個一盞燈嚟。 我係燈嚟，我就係俾你啦。你講個俾你，我講親邊隊衰邊隊啊？係啊。OK， 好啊。咁啊 ，LA 到呢個位置，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再講其他新聞啦。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